哎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二章，相遇。原来李琴书要接的人是厉雨锦，倒是也符合逻辑。李琴书和厉雨锦的关系是极好的，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哥们儿。很显然，从厉雨锦的这个动作来看，往日副驾驶位是他的专属，只可惜今日被袁子峰捷足先登了。而作为舅舅，厉雨锦居然没有任何表示，好像仍然想坐在这儿。袁子峰屁股都没抬一下，懒懒地开口： 哎，路上碰着了。 厉雨锦盯着他看，眉头紧锁，两人就这么气势嚣张地对峙着，一个不挪屁股，一个不挪步伐，谁都不肯让一步。 哎，阿锦，你先坐后面。 厉雨锦这才转身往后面去了，门摔得极重，李琴书也吓了一跳。袁子峰心中有一种自己赢了的快感。从小到大，他和厉雨锦都不怎么对盘。厉雨锦毕业工作搬出老宅了之后，两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如履不并，一年到头都见不了几面。仔细的算来，这应该算是今年见的第二面，第一面是过年时吃年夜饭。袁子峰讨厌自己这个舅舅，厉雨锦对袁子峰这小屁孩也没有好感，两个人干脆都眼不见为净。车很快驶到校门口，袁子峰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一想到自己走了之后副驾驶归厉雨锦了，心中更是不爽。 去吧，以后有机会请你吃饭，就当啊感谢你今天帮我的忙了。 别有机会了，就这周末吧。 嗯，好啊。 袁子峰下了车，走了有一段距离了，仍然仔细地听着李琴书和厉雨锦说话的声音。厉雨锦在问李琴书，他帮了什么忙？李琴书说话轻柔，回答了什么，他就没听清楚了。 厉雨锦管得还真宽。 学校里已经开始上晚自习了，袁子峰走进校门，拿出手机，才看到狐朋狗友发来的短信，满满当当的挤了整个对话框。 老大，点名了，你人在哪儿啊？我靠，我跟老师说你去厕所了，老师让班长去厕所找你，没找到暴露了，我又编了你去医院，而且去了市医院，你记得别说漏嘴了啊。 你快回来吧，我撑不住了，我被老师逼问的流泪啊。 后面全部都是呼唤他赶紧回来的文字。袁子峰也不急，悠闲地晃悠到小卖部买了几瓶可乐，提溜着往教室门口走。走廊上安静得很，只有七班乱糟糟的一团，毕竟是年级倒数班级，这种情况是常见的。袁子峰到了教室门口，撞上了正要出来的老师，对方眼珠子一转，落到他提溜着的塑料袋上，一声冷哼： 哟，你这是去哪个地方治的病啊？ 市医院。 提前串好词儿了是吧？你这医院挺特别呀，开的药都是可乐，要的 吃了。 教室里哄堂大笑，谢料东笑得都岔气儿了。 老吴，咱班跟开菜市场似的，你在门口堵着，不知道还以为你叫卖 你。 这还真是一口气憋着提不上来啊。吴东缓了半天才道： 你行， 你厉害，你嘴巴那么会说，怎么这次月考所有科目加起来连三位数都没有？老子随便喊个小学生来蒙的分数都比你多。 教室里又是嘎嘎嘎的一顿笑。我又不是小学生，逻辑真是毫无漏洞呀！ 滚进去，我管不了你们了。 说着扭头就走，身姿带风。教室里一下就疯了，袁子峰提着可乐走进去，自个儿那圈人全都散了一瓶。谢廖东笑得还没缓过来， 我操，老吴他妈的就跟被抛弃了的小女人似的，我管不了你们了。 哎哥，你真行啊，六科加起来你都没考过三位数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我故意避开正确答案，不行啊。 教室里又是一顿狂笑。七班教室分了三个区域，一个是认真学习的清流区，60人里面不超过5个。一个是占据了绝大多数人的混吃等死区。袁子峰和他哥们儿属于另一个区域，叫做瞎他妈胡闹区，分数全是被他们给拉下来的。这不，清流区有人终于开了口了。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得意的，要不是你700多分连100分都没有，我们班能次次倒数第一。 林天宇，你他妈说什么呢？ 得了，跟个考600多分的人计较什么呀？真当自己考多了好是吗？ 哥，你哪来的勇气说这句话的？人家好歹是年级前50啊。 哦，哎，认真学习。瞎他妈胡闹区安静下来，整个班也就安静下来了。晚自习是晚上10点结束的，袁子峰打着哈欠往寝室走，他从高中就开始住校了，老宅离这儿实在是太远了，一来一回的至少得2个小时，家里老头子琢磨着多给他点学习时间啊，就把他送来寄宿了。却不知道多出来的2个小时只是给袁子峰胡吃海喝瞎胡闹更多的时间。谢廖东跟他一条裤子长大的，连高三复读都在一起，哥们儿铁到极点了。袁子峰觉得李琴书跟李雨锦应该就是这种关系。 老大，你琢磨好下周搬去哪儿没？ 什么？搬去哪儿啊？ 哎，你还不知道啊，开学不就说了吗，这个学期咱们寝室要维修，住校的要不暂时回家住，要不搬到东边那破楼里，就睡大通铺的那种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你逃课了来着。 我操！袁子峰一巴掌拍在谢廖东脑袋上，你他妈怎么不早跟我说啊？下周啊，今天他妈周四了。 袁子峰扭头就往卫生间走，把谢廖东求饶的话全都抛在脑后了，他可一点都不乐意住回老宅，路上耗费2小时不说，他爷爷管东管西管天管地，能把人烦死了。袁子峰愁着了。周五老林来接人，后面坐着他爷爷这尊大佛呢，袁子峰没拦住，硬是进学校跟吴东一通聊，最后铁青着脸出来。袁子峰用脚趾头也能知道吴东是给他告了状，难得的老实了，一句话都没说。爷爷关了门，挥了挥手，老林开始开车了。袁子峰挪了挪屁股，老头就开了口了。 你就用这成绩来报答我对你的养育之恩。 这成绩怎么了？不挺好的吗？ 你，你这样怎么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父母啊？ 袁子峰最听不得的就是老头提他死去的爸妈，脸色一下沉下来，侧过头望着窗外，声音也憋住了，半晌才吐出一句， 我就这成绩，你爱看不看。 老头自知失言了，半晌都没开口。车内气氛诡异，老林干脆开了音乐，一下躁动起来。老头狠吸了几口气，这才道：“ 哎，都18岁的人了，也该琢磨琢磨自己以后该做什么了。哎，算了，先不说你成绩的事了，你下周搬回来还是住学校？”“ 不知道。” 老头瞪他一眼，拐杖拄了一下车，突然开口：“ 不然就搬到你小舅那里去。”“ 什么？”“ 就搬到他那里去。你小舅以前学习成绩好，住的地方离你学校又近，节省时间不说，还能让他给你补补课。人家好歹是市状元，你多跟他学学啊。你看你现在什么样，人家以前又是什么样。”“ 不搬。” 袁子峰硬生生地打断老头的话：“我宁可睡学校。”“ 哼，由不得你。” 老头只能是拐杖狠狠敲了一下位置，说道：“ 哎呀，我以前由着你胡混，结果你高考考了个什么分数？250分，说出去我都嫌丢脸。本来以为你复读一年能长点记性，结果越来越差，3位数都没了。今儿个回去就把东西收拾出来，明天就搬。”“ 老林，停车。” 老林不敢搭理他，只装着没听到继续开。老头冷哼一声，刚要说话就瞪大了眼睛。外面的风呼啦一下全灌进来了，袁子峰这个不要命的居然直接拉开了车门。“ 不停我跳下去。” 老林一脚踩下刹车，袁子峰拉开车门就跳下去了。耳边立体循环车喇叭的刺耳叫声，袁子峰直接一脚踢上车屁股，转身就走，将骂声全都抛诸脑后。风声从耳边刮过去，袁子峰喘着粗气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跑了有多远了。直到他快要喘不过气来，才猛地停下来，一屁股坐在马路边上，愣着神。“ 子峰。” 清润如泉水般的声音响起来，袁子峰微红着眼眶一定，抬头看向来人。李琴书背对着路灯，脸庞隐入阴影之中，却更显柔和。他颇显诧异地看着袁子峰，问道：“ 这么晚了，还没回家吗？”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